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我们今天一块儿跟大家还是聊聊胡同游哈、啊、大家现在对胡同游越来越感兴趣，因为在每一个城市当中，可能深入到城市的内部才能最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气息。而说起北京，大家可能对于胡同也是有着非常深的感情啊。今天呢，我们一块儿跟大家来聊聊府学胡同。跟大家一块儿在线上聊天的呢，还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我们的旅行达人宋云龙老师啊。小龙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孙涛好。 哎，我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一块儿跟大家说说府学胡同啊。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啊，您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说说府学胡同。小龙老师先跟大家说说府学胡同在哪儿。 好，这个为什么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的话，我们也在了解了解，我觉得咱们这个时间点是踩得非常准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可能在北京的25号，咱们北京的一些学校就陆陆续续学生要返校了。那就是说在开学之前的话呢，我们家长们经常会口语当中说了一个，以后神兽什么时候回笼啊、然后呢对，然后呢已经在外头假期当中已经疯玩了这么久了，那回到学校里边以后，马上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这种节奏和状态的情况下，可能很多尤其小朋友他们还了解到为什么要上学呀，我在玩的挺好的，能不能可以不上学。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学前综合征一样的，就是他有各种焦虑来了。 对， 这些小朋友可能对于这个了解的比较少。那我们之所以在节目当中今天推这个胡同的原因，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能有的家长已经走过这条胡同了，如果还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走走这边。这个胡同呢，相对来讲它的位置在哪儿，就是我们这几期一直在走东四这边啊，一直来绕过来绕过去的。以后呢它是这样，它呢离我们的这个段祺瑞执政府特别近。如果从东口进，从胡同的东口进的情况下，首先对应眼帘的胡同东口的南侧，就是段祺瑞执政府的那个北门。对，它在临街那个东南北向上就开了一个临街那个小胡同口呢，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咱们的府学胡同的东口。就东北角，算东北角。对，如果从东口进的情况下，它应该算是这个在东口的西南角，应该是段祺瑞执政府。如果面向这个胡同的那个东口的话，因为在北京可能比较绕，然后呢尤其我们跟一些外省来的朋友里边，以后也是比较搞笑的，他们经常说了以后，那个小龙老师你千万别跟我说 东西南北， 东西南北我真的分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一般呢我们就会面朝，比如说如果是从胡同这个东口进，那首先你面朝胡同东口的情况下，你的左手肯定是段祺瑞执政府。就这个建筑它是比较有特点的，就是我们能看到就是这种青砖雕的这种建筑模型，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清新，也比较复古的那种，和我们的这种南池子北池子这种红墙壁瓦的这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很明显能看出来在胡同当中里边以后这个是有特点的。然后呢如果从胡同西口进的情况下，我们都知道有很多来北京的朋友从南锣鼓巷穿过来了以后，梅花胡同过来了以后，过一条小马路，就到了我们的这个府学胡同了。有的我们经常也会遇到有的家长说，我们老从这儿过真没注意，但是有特别明显的在于哪，能看到这里边它的院落特别多，四个院，比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讲到的东四的这种商家的胡同还不一样。它那个感受还不一样，比如说能看到一大牌楼，然后呢星星散散还能看到几个字儿，比如说我们的府学大牌楼， 哎，那个他们可能就问了，哎，这个府是哪个府啊？ 嗯， 对吧？可能不太了解了，因为我们在前边几期节目当中里边，以后我们有一期给大家了解到了，就是大兴胡同不在大兴， 对， 还有印象吧？我们讲到了顺天府邸，对，讲到了顺天府邸这个胡同呢，本身来讲，如果从胡同西口进的话，我们首先映入眼帘的看到一个大牌楼，特别漂亮， 嗯， 然后呢，也是复建的，不是新的，不是那个这个 不是古的啊。 不是古的，对。 对。 然后呢，他为什么这么讲的原因呢？也是基于我们的府学胡同当中本身来讲，这也是有一个历史渊源的，也相对来讲，在胡同文化当中，大家来的比较多的，就这个胡同也特别静，单行车道。 嗯。 胡同里边车也特多。 嗯。 然后呢，我上次去的时候里边以后，我就看着一个女司机，然后呢，这个胡同如果边上有车的情况下。他开过来了以后呢，几乎是一个牙签的距离， 嗯， 他就和边上那个车就产生剐蹭了，就走过来了， 嗯， 我这心就滴了在嗓子眼了，我说我的天，要赶上我的情况下，我直接把车停那，我下来了， 不敢开了， 我对不敢开了，挺恐怖的， 嗯， 但是一看吧，这种轻车熟路的这种女司机肯定是 住那块人家， 哎，对，住那块 是吧？因为住那块的朋友，我觉得都练就了非常好的车技，嗯，包括我有一次。是我们一个朋友，他们当时拍一个戏，然后有一个其中的演员是中戏的学生， 嗯， 然后他们因为晚上嘛，挺晚的了，拍完戏要送人家回去，开车开到他们中戏的那个东棉花胡同那个里头，不是吗？ 哎呦， 越开越窄，越开越窄，然后就觉得感觉那车呀要出不去了。但是像您刚才说的，就是那么一点点的距离吧。他其实是能出去，但是你不总走，你就是特别的那个胆战心惊的那个感觉的。就 是 住在这块的朋友，真的我觉得没有几把好技术，那您就别开车了，是不是？包括 是的， 到这块吃饭也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到那块吃饭，因为都是小胡同，小胡同你就甭想停车，因为那停车呀，基本有车位也是人家居民的。不可能给你外面人停，然后周围的那个路上你想停也很难，所以公共交通像小龙老师说的，比如骑个自行车什么的，去这块真的是最方便的。 对， 嗯， 我去的时候是比较有特点的，在哪就是门口的保安小哥哥没拦， 嗯， 所以我就默认为这个胡同是可以骑个共享单车骑进去的， 嗯， 哎，我就觉得，因为我从其他胡同里边穿过来的以后呢。这样比较高效，所以我就骑着胡同里骑着车，然后从胡同里边穿行，相对还是比较这个自由度比较高的。哎，我看那个这个保安小哥哥没拦我，我就默认为是可以的。然后在胡同当中里边以后，我们刚才说了一个位置，从东边进和西边进， 嗯，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实际呢，胡同里边以后，这个胡同虽然小，但是它里边有一个特别大的祠堂， 嗯， 就是文天祥祠， 嗯， 对。所以在这个里边以后，大家可能从那过，然后现在呢，它也算一个场馆，也是在北京市博物馆当中里边以后挂牌的。那进去了以后也是要提前预约。不过那天我去的时候，可能属于比较万幸吧，我去的比较早， 嗯， 人家刚开门， 哦， 刚开门以后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历史， 嗯， 然后呢，同时也从事这个行业的，所以我说我没约，那我今天能去吗？ 嗯， 这个。大爷上下审视了我半天以后， 嗯， 行吧， 嗯， 那个就你一个人是吧？我说对，就我一个人去。嗯，本身我约了大学老师那个他都有其他事儿没去。 嗯， 后来以后我就自己去了，自己去了以后感觉出来以后，还确实是和我平时查阅到的相关的资料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府学胡同呢，本身呀，它从明朝就开始就叫府学胡同，都没改过。 哦。 对，一直沿用到今天了， 嗯， 然后里边呢有一个北京府学胡同小学。 对。 对， 嗯， 这个小学我查了一些资料里边以后相当让我震惊了。 嗯， 哦。它建校已经有640年了。 啊，大名鼎鼎。 对，比故宫还老了，感觉是。 嗯。 所以呢你看在这个期间当中里边以后呢，我们为什么说把它府学胡同给大家介绍来讲，这是一个文化底蕴极其丰厚的一个胡同里头， 嗯， 然后呢，在府学胡同那个小学附近，哎，你会看到，我当时比较震惊的，我说怎么又有一个北京市文物局啊？ 嗯， 这到底有几个呀？ 嗯， 我就发觉可能是他的职能办事的 职能部门在不同的区域当中里边也会有门口呢，是也是保安小哥哥站岗的。 嗯， 完了以后呢，他们也是很警示的给我们说，哎，这是我们的一个办公场所，如果你预约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如果没有预约的话是不能进去参观的。后来我一想，哎，我说那可以，后来我就门口和这个他算是我一看这个小哥哥应该也是在那儿待了时间很久了，就简单给他聊一聊，因为他里边有特别漂亮的四合院。这个四合院虽然它有大门已经变形了，不像咱们经常看到那个样子了，但是呢它的这种气势还是有的。后来以后我说，哎，这个四合院也是咱们文物局的，我就问了，我说那另外还有两个办公地方啊，他说那是我们其他的办公区域，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区域，这个胡同还挺有特点。后来说起来以后，我说这四合院怎么看呢？确实像皇宅呀。后来他说啊，你不知道吗？这个胡同里边以后，这原来两个皇太妃住过的。 哦， 我一听，哎，他说哪个皇太妃，他就说不出来了。以后，哎，我一想，我说你看，从如果历史上来算的情况下，1923年、1924年的时候。溥仪从这个故宫被请出来了以后，当时执政的这个我们不能叫为执政长，叫执政首领吧，执政长官段祺瑞。那段祺瑞他之所以就在他这个府邸的旁边的情况下，肯定也会给我们当时的这个满清的或者是清代的这种后移的这些家眷们有了归属。所以当时呢，就是说把两个皇太妃，其中刚开始的时候让他们住在哪儿，住在六国饭店，就是我们最早原来上节节目提到过这个六国饭店，在那儿小住了一段时间里边以后，就在这边把一片宅子给收拾出来了以后呢，主要是两个皇太妃给他们，让他们住这儿的。所以呢，这个本身来讲就说两个皇太妃呢，他们本身来讲就属于1924年的时候溥仪带着婉容皇后还有他那个两个媳妇，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甭管是怎么样仓皇出逃吧还是什么原因吧，他本身不就是跟着溥仪往其他城市去走了吗？那在这个体系当中里边以后，很明显的一点来讲，就是说他这是一个皇族，这个皇族当中里边以后肯定还会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那这个里边比较明显的就是哪个，就是两个皇太妃。这个皇太妃呢本身来讲里边以后，当时我们看到就两个老太太了，按照老北京话现在这么讲的，他就年龄比较大。那这个本身来讲里边以后，其中有一位就是光绪皇帝的妃子，叫那个这个名字我还没记住啊，反正就是个皇太妃，一个老太太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来讲就是崇祯皇帝的老丈人，同时也在这边住过。所以呢，当时呢这个你想想，就是相当于给先皇的太妃居住的这样的院子，养老用的。它的建筑规模和格局那绝对是参仿颐和园，但是肯定比它要民俗化一些，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当时呢，它这个四合院呢相对来讲也绝对是够我们称之为够段位的，够标准的。那北京市文物局它把这个院子里边以后作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里边以后，它在里边做入住做办公的情况下也能理解，也没有问题。但现在呢就是很遗憾，我就没法进去看看到底原来这个皇太妃住的院子里边以后到底是什么样。三进院，然后呢它具体的格局呀和我们正常来讲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个来讲，就是我们在东四的胡同里边看到都是一些商家官宦人家的一些大宅子，那他们当中里边多多少少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那对于这种原来皇亲国戚当中的一些院子里边以后还有没有其他的影响，这个有变化没有，这个也是我带着这个疑惑想进去看探一看的。很可惜也没去成，后来我就找了文物局的朋友，后来我说有机会我一定要进去一趟，我找个事儿，然后呢进去哪怕咨询我就顺带手进去看一看了，这样的话呢是完全可行的。因为门口还是这样，就是甭管是办公啊还是参观的情况下，我们在几期节目当中也反复的给大家提到了，还是需要我们的绿码，然后通行必须达标之后才可以。尤其在北京的情况下，尽量的我们甭管是基于什么原因， 不要和我们的一些安保人员产生争执。 对， 如果一旦你不配合，那就直接抓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提到这一块，还是尽量提醒大家，就是不让咱们看，咱就走。这反正在北京生活着，然后呢，说不定这个逮时机， 嗯， 或者逮空闲的功夫里边有了就可以了。那说到这块来讲，就是这个是在府学胡同36号， 嗯， 36号，它的门口冲北，就是还是我们讲到了，如果你从胡同走过来以后，接近胡同的中间，大概走到中间的位置里边以后，能看到它那个门口比较敞亮，大铁门一样的，然后呢写着北京市文物局，所以在这个体系当中里边以后，我们也只能是通过这样的这个环境来给大家描述，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形式比较特殊，是一个那个听觉类的一个节目， 广播节目， 对，广播类的节目没法给大家拿图片来展示。但是呢，我觉得你看完这个36号之后，你就一转身就能看到，马上能看到文天祥墓了。 嗯， 对，这个呢也是北京市文物局在很早的时候，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挂牌了这个单位了。 嗯， 然后呢，它这个里边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就是我刚才说到一半啊，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能进到这个文天祥祠里头去呢？ 嗯， 因为是这样，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提了一些，这个胡同从明代开始，我们都知道，就本身来讲，这个胡同是没变化， 嗯， 就没改过名字。 对， 那其中我们有一次在这个聊天当中里边以后，跟一些家长来探讨当中里边以后，他提到了以后，提到了这个朱元璋， 嗯， 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提完他里边以后呢，提到这个朝代之后以后呢，忽然就转到北京来了。嘿，我说你这块是有点误差的啊。 嗯， 这个南宋和北京没有半毛关系， 嗯， 因为当时的建都在南京，不是北京。 嗯， 对对，所以这块一定要给我们的将来学文史的这些孩子们了解清楚。那为什么说我们把这个小趣事来给大家来做交流呢？原因就是因为南宋和北宋。当时本身来讲，北宋也是一个很有历史渊源、很有味道的这么一个城市， 嗯， 也跟北京没关系，南宋也跟北京没关系， 嗯，啊。对， 它前前后大概差不多340年左右， 嗯， 是一个生于忧患、有长于忧患的那么一个朝代， 嗯。 那当时我们为什么会先把这个背景给大家交代呢？那文天祥本身来讲，他是追宋朝的， 嗯， 我生是宋朝的人，死是宋朝的鬼， 嗯， 但最终他被谁灭了呢？还是被元灭了嘛，对吧？ 嗯， 那把他灭完了以后呢，就是把他囚禁起来了。因为囚禁起来以后，文天祥他毕竟是个将军、丞相嘛，他还是段位够高的。 嗯， 怎么办呀？就说劝降吧。 嗯， 对吧？所以当时的元朝的皇帝来讲，一轮、两轮、三轮，说文天祥，你要不然就归顺了我们这个 对，就不降 朝代。 啊， 对，就不降。对，没错，您说非常对，他就不投降的情况下里边以后，那就什么呀？就是一卷。 嗯， 带居了，就相当于是你就居住在这儿， 嗯， 我们也管你吃管你喝，直到你到生老病死， 嗯， 就完了， 嗯， 对。但是它的气节还有本身来讲，它的历史使命是在我们整个这个历史当中里边是有地位的， 哦， 所以呢，这个虽然它没有归顺，但是呢，相对来讲里边以后呢，这个当时的这种朝代也为这样的一个有气节的人建了这么一个祠。然后呢，这个词呢，相对来讲里面以后呢，也完完全全到了我们现在的话呢，也是为我们整个所有的古都文化当中里面以后比较有历史地位的。然后呢，同时的情况下，它的历史久远性也到了。 嗯， 除了这块还有一个，在它的隔壁吧，就是挨着就是我们的北京府学胡同小学了。 嗯， 就是我刚才说是在600多年。它是大概在1348年左右， 嗯， 1348年这个小学就有了，算下来以后到现在差不多接近640多年， 嗯， 然后呢，如果算下来以后呢，就比咱们现在的这个故宫的太和殿还要岁数大， 嗯， 所以呢，这个宅子它这个位置还是比较 OK 的。那反过来里边以后，这个小学它之所以为什么有名的原因里边以后，其中里边有一个庙，就是大成殿， 嗯， 这个是一个庙，在里头也是 OK 的。还有一个堂，就是叫明伦堂， 嗯， 同时还有一个阁，就魁星阁， 嗯， 然后再就是文天祥祠， 嗯， 那你听这个里边以后，马上就和我们的这种这个历史信息当中结合到一起去了。 那这个传统的它文化建筑都集于深的这么一个学府当中里面。好，我后来因为咱们都知道东城区这边本身来讲它不有很多这个画片入学嘛，我查了一下，连美术馆后街的小学都归到他这片儿，如果你的成绩 OK 的情况下也可以到这个小学里边去上学的。 哦， 对， 就是接送孩子比较费劲这一块儿。 哎，接送孩子，对对对，确实是，确实胡同里边肯定有这个特点嘛。然后呢自然而然也有这么一个模式，所以这个小学呢还是比较有特点。如果是疫情过去了以后呢，反而建议比如说我们的有些家长可以到那边去看看，这是在东城区比较有名的这个小学，但在这个胡同里边 对， 在几百年的历史当中待着嘛待着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挺有特点的。边上你想想啊，就是这个文天祥完了以后呢被俘后，然后宁死不屈被关押在这儿，然后呢自然而然里边以后呢他也虽然甭管怎么样的情况下里边，当时我们查了一些史料记载当中以后是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劝降，那文天祥都不从， 就是不降。 所以我觉得对，就是不降。对，所以在这个体系当中里边以后呢，他确实是有一些故事。这个故事里边还有一个来讲，就是这是一个两进院，文天祥里头两进院比较小，然后呢其中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是象征着这个文天祥那个气节的有一首词，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吧？ 是这一首 过零丁洋啊，不是这个 啊，对啊，不是这首，不是这首，叫将心一片词真实，不止南方事不休，也很有体感，是吧？ 哦，另外一个，那我刚才说那个大家可能更熟，我那记得好像是什么小学还是什么课本时候必须背的这个， 是的， 是吧？ 是的，是的，对，因为那个属于什么呀？那个属于它本身赤战沙场的时候这么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词。这个呢放在这里边的，因为这个文天祥词里边有一棵枣树，这个枣树呢据说啊是文天祥种下来的，那你想想他在这边待了这么久的话，到现在虽然我不知道这树还接不接枣啊，我们反正去看完了以后，它上边这个半土不壮的这么一棵枣树，的确它有一个枝儿，就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枝儿，然后呢直接是冲天冲南方向的，冲这个南方长的这么一个，孤树当中里边以后长了那么一个枝，那个枝里边有叶子，但是实话说我真没看见枣，这个 去的时候不对，可能是不是？ 去的时候不对，是的，是的，对，但是这个比较有特点，也是我们一般的就是有了这样的景致，有了这样的内容，再结合本身来讲院子里边以后确实有这样的历史故事当中，孩子们可能会记住的更深，也会记住更多一些，所以我觉得这块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里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文天祥的这种雕像啊，还有一些关于他生平的一些故事啊，怎么这个他在他的执政期间里边以后做了哪些这个政绩功绩等等，然后平复了中原等等，像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的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来讲还确实是值得看的，然后呢如果扫个码进去来讲还是不错。反正我觉得我的关注点没在那儿，就是有些历史信息我们都能查到，但我觉得那棵枣树挺吸引我的，我明天还会去看看它接不接枣。 好嘞，小龙老师，那咱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 好， 您也是稍事休息，给手机充会儿电，然后我们过一会儿再给您打过去哈。 好的，好的，没问题。 一会儿接着聊， 一会儿再聊，好。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府学胡同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都可以在听听 FM 上您找到聊天室，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京津冀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那上面也可以跟我们留言啊。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听听 FM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节目的回放啊。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跟大家接着聊。 A feeling I can't hide, no, no. Oh, no. No, no. Yeah, yeah. I've got a feeling. Don't please believe me. I hate to miss the train. Oh, yeah.

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府学胡同，给大家请来的呢，当然是在线上请来的啊，是我们的旅行达人啊，我们的宋云龙，小龙老师啊，小龙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在线的朋友，然后孙涛好，大家好啊。 嗯，我们的好多朋友也跟我们一块在聊啊，有的朋友就说，我们家孩子就府学的，府学小学人家还是篮球的什么特色校。哎，小龙老师，是不是每个学校都有一个特色？就是现在 真正的府学胡同，在建国之后1961年的时候，他的体育特长是乒乓球。 哦，之前是乒乓球， 之前是乒乓球，乒乓球被称为我们的国球嘛。 啊， 对， 嗯， 实话说，府学小学我没进去， 嗯，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的篮球校里面以后是不是具备这样的环境。我老觉得篮球校是不是应该都在首钢附近呢？这有大敞亮啊，这胡同里边我觉得建一篮球场就已经占不少地儿了。 你看， 我个人感觉有机会我给大家探探。 小龙老师，你现在对于小学里头的那个设施，学校的设施，我觉得你现在已经跟不上了。北京有好多学校呀都没操场，就是操场或者有吧特小，称之不了为大操场，对吧？像你说有一个标准跑道的那种，那对于好多学校来说是非常奢望的，是不是？我好像在城里边这么长时间就没见过哪个学校有特别大的操场。有一回走到双井那边的那个陈经纶的那个分校在那边嘛，哎，他有一个大操场，我们倒是感觉非常诧异，就觉得在城里能有这么大操场简直太幸福了。但是其他的包括小学中学没有操场怎么办？向天空要面积。我们去过好多学校，他们的那个比如说是一共一个教学楼四层或者五层有一层就是体育馆似的，就是里头大家在那一层当中上体育课。应该有，你看我那回去的是119在那个楼顶上就有一个标准尺寸的篮球场，还是一个到两个，反正挺大的，就是地面没有面积，向空中要面积。我觉得现在可能好多的学校都是这个思路。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我有机会去探探这种在胡同里边的学校。因为为什么我们在把这个校区当中里边以后对它有个关联，因为我们了解了在胡同里边的学校，它建楼房的楼高楼层的高度是受限的，它不能建到十几层以上，是不现实，最多也就四层。那这个四层如果是算下来的话呢，我们结合北京的这种建筑特点来讲，第一个，长安街你所有上的建筑绝对不能高过我们的最高地标建筑，如果你比天门城楼还高的情况下那就麻烦了。所以呢，在胡同里边以后，它也一样，就是你这胡同里边以后，它受到这个地基和城市规划的影响当中，十几层的楼也不现实。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说胡同里边这个有篮球馆的情况下，是这种标准篮球馆的情况下或篮球场，都已经很奢望了。但是后来我们史家都是相对来讲互动的比较多一些嘛。你知道史家小学他开运动会在哪儿开吗？ 在哪儿开？ 在咱们那个奥体中心开。 自己没地儿向别人借地儿。 对对，他真没地儿，但是人又多，集团校嘛，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开这个运动会的时候就在奥体中心，也就是咱们那个燕村那个相对来讲，我觉得如果再人多一点去鸟巢开了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开运动会可能都得去借场馆，想有一个标准能开运动会的场馆，我觉得可能郊区县的那些国际学校我觉得还有可能有地儿，其他的在城里的国际学校都差点事儿。 在大兴校区当中里边以后他们是有标准场地， 哎， 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 对， 都得到郊区县，城里是没戏，我觉得 城里确实很少。所以我当时在觉得这个了解这个咱们那个府学小学的时候里边以后，我觉得乒乓球是比较符合的。 那按您这思路，北京的大部分学校都应该是乒乓球和弹球，是不是？ 对对， 别的球都来不了。 对，我向他们那个王校长这个得致敬啊，因为我有可能对这块确实不太了解。一方面，如果是这样 OK 的话呢，我们去带着我们的这个疑虑去真正去探一探，看看相对来讲里边以后他学校现有的这种特色是不是篮球。 嗯， 如果是篮球的情况下，哎，那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跟其他校队里边以后，哎，我们可以组织个联谊赛嘛，这是没问题的，对吧？然后呢，这样的话大家还能有机会，我们是辅学的，看看这个标准。因为现在的孩子们吧，他们本身来讲身体条件比较好，这个确实是能看出来他们的这种先天性的这种潜质在里头。我们是上周末给我们一个朋友去，他们家小孩爸爸是搞篮球的嘛，然后呢小孩刚上一年级，接近1.5米，全年级最高的小孩，运球运得特别好。后来我再想想再看看，这我姐他们家的小孩都上4年级、5年级了，还不到人家肩膀呢。我觉得这打球行吗？肯定没戏啊。 这是基因的差距，咱也比不了。 确实是确实是。所以我觉得辅学这个小学本身来讲，他如果真正是有这样的体育特色校的情况下，在北京市教委或北京市这个体委的相关的扶持和协助下的话，那每个学校都有特色，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的。因为真正的到了小学6年级，马上要升中学的情况下，如果是篮球特长进校的情况下，就说这个孩子基本上来讲进了少队了，然后同时的情况下，他的身高不会低于1.8米，才有资格能进去。如果再低的情况下，有可能出不了，出不了了，就你 小学就得1.8米了。 我们见过清华附中的孩子刚上7年级，初一我带他们的时候里边有1.91米， 妈呀， 我的妈呀，对，那大脚，我的天哪！看完了以后我都觉得不敢跟他比。我说你们这几年级？我一直高三的孩子，后来说没有，我们7年级的孩子。老师说， 妈呀，这真是比不了，是 吧？比不了，比不了。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是不是？ 对对对，但确实是孩子们现在来讲，学校有了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孩子们有了这样的运动这个机会的情况下，对他们来讲也确实是比较 OK 的。你再想想咱们上学那会儿，甭说这个什么篮球场啊，咱有个篮球架子，有个篮球扔都不错了。 对，那时候学校就几颗球，是自己买颗篮球，反正我是没有，都是蹭人家的。我现在的那个条件太好了，不光是有颗篮球，有场地的问题，现在那个基层的篮球教练也多的是呀。咱小时候哪有还找一篮球教练教你，除非你特厉害啊，就是特优秀，然后比如进体校能有篮球教练，那都学校里的体育老师能教教你就已经不错了。而且那时候就算有校队，校队一年也你得打得特别出色了，比如说能打有个什么比赛，可能代表市里代表区里寥寥可数的那么几个比赛。现在可不是，现在是民间自己组织的，学校之间互相的，对吧？然后那个各个什么那些体育运动品牌赞助的各种比赛，我看见那什么高中初中的那个什么联赛都到五棵松去打了。我说这从小就在这么棒的场馆里打，那这感觉那肯定是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现在大家这个氛围实在是太好了，即使学校没地儿，人家周六日可以去各种场馆里找教练教嘛，是不是？小龙老师，咱们的贫穷限制了咱们的想象， 对吧？没错没错，是的是的。后来我听说就是有的学校里边他们确实是这种首先校领导他是引起了重视，而且某副啊，咱们不能讲太点名了，他们的篮球教练基本上都是国家队下来的， 对。 所以呢，就是说对于他们的这样的学生来讲，你想想，就是如果是老师，我不是打专业的，那让专业的教练来提携我的情况下，那我以后打野球的情况下绝对没问题，我绝对能出成绩啊，是吧？ 对 对, 对， 就不会被虐回来嘛。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辅学真是这样的情况下，那确实相当棒了。 哦，你看，好多朋友都跟我们互动说，确实我们辅学就是这么棒，人家也是非常骄傲，而且现在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的运动项目，而且人家还有上升阶梯，就比如你像刚才小龙老师说的，你小学是篮球师范校，你成绩非常好，篮球方面非常优秀，可以直接比如说找一个初中是篮球师范校的那种，哎，没准你就上去了。初中完了，高中完了，大学 是不是？大学完了，现在你看咱们那个大学生的篮球运动员进职业队的也是越来越多，也是不是说像好多过去的朋友想着，哎呀，不好好学习，上了大学以后你打个篮球，最后你能打职业吗？有几个能打的？现在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大家那个职业规划的路线都看得特别好。当然，咱们这说远了，这从辅学说到篮球，咱们今天还跟大家说的是辅学胡同。嗯，咱们让小龙老师接着给大家讲，这里头除了像刚才小龙老师说的辅学小辅学那个小学，大家如果能进去的话，那非常值得一看，因为里头又有各种文物还在里头，就在小学当中，对吧？这个我觉得是很吸引人的。如果大家有小朋友能上辅学，那更好了，带着我们， 我们 化妆成家长去接个孩子替您，是不是？也进去看一看。 对，我们有机会可以当成孩子舅舅去参加家长会， 车接车送，保证给送回去， 看看 就为了去学校里看一看。哎，除了小学，咱们还有什么别的可看的吗？小龙老师？ 嗯，实际在学校当中里边以后，我们还得从这个胡同本身来讲，辅学胡同它开始说起，因为在朱元璋在位的时候吧。这个明朝的政治中心，刚才我们在节目上期当中里边，上半场也给大家提到了以后呢，它在南京跟北京没什么关系，是吧？那在元大都的时候里边以后，就把整个北京城那边以后改成北平府了。那之前元大都本身来讲，它的中央官学，那咱们都知道，就雍和宫旁边的果子间呀，是吧？那边是我们的这个熟知的这种国家级的，那都是全国的这种这个状元级的。然后呢， 清华北大吧， 之后对。那我觉得那会儿他比清华北大还要强，你想想都得到了这种状元级皇帝亲自御赐的这些人来呢，才能到这个学校里边来做进修的话，他肯定是够的。但是呢，在整个所有的教学或者是这个体制当中里边以后，你不能所有的人都是这种塔尖儿珠穆朗玛峰，谁也上不去啊。 对， 所以当时呢里边就我们在前面几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有一个大兴府大兴县，是吧？也提到了以后呢，还有提到我们的顺天府，所以在这个当中里面以后呢，我们的府学就已经原来的作为区级县往上调了一格了，它直接和我们的果子间相对来讲，这个学校当中里面以后是它的下一个第一梯队的，对，所以在这个体系当中里面以后，我们能知道府学的这个我们按照历史朝代当中啊或者历史阶段当中里边有它的优秀的人才可以直接进入到果子间去，对，那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来讲，如果是到清华北大的情况下，那首先肯定这几个院校的附中是先优先他们的。我们现在根据这样的历史的这种缘由往前推进的情况，应该是这么一个这个地阶。然后但是呢，相对来讲里边以后，我们的宛平县呀、大兴县啊这两个生源当中里边以后都是不错的，但是他们就优先进入到了府学，顺天府学，就是咱们那个辅学小学的这个前身了，所以在这个体系当中里边以后，自然而然它也有了这样或那样的契机，所以呢，就是说，在整个我自己的感受当中里边以后呢，如果是有机会的情况下，我们在线的听众朋友，你们家的小宝贝们，如果真正是辅学的情况下，有机会你们进去了以后，也给我们传递一些相关的信息。实话说，我没进去过辅学，也是我特别期待的。我一定有机会进去以后，我们再找个时间，再找一期节目当中里边以后，我们单纯说一家辅家小学，那个 辅学小学 对标史家小学， 对比一下 辅学小学，对，对标一下。然后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觉得两个比较来就比较有意思了。说到这块呢，然后我们再说说，还是说到这个辅学胡同，然后我们从西口开始说。西口进来了以后呢，我们首先能看到这个有两个这个石刻的匾碑、牌碑，然后比较明显的。然后呢，为什么说从这儿呢开始呢？在元代的时候吧，这个胡同里边以后呢，我们都知道它原来没有定义成这么一个规格，它叫柴市街道。这里边就等同于我们的煤市、街市、柴市。等同于是皇城当中的这个生活用的物资。以这个为命名的，然后到了对，服务型街道它是职能型的。对，然后到了明代之后不就改了吗？改叫了我们叫教中坊了。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们或者是我们在线的听众朋友，如果是不建议骑自行车，你溜达着就行，骑自行车骑太快看不见这个 这个扁碑了， 嗯， 就比较明显就走过去了。然后呢，这个确实是明代的文物，然后呢，它有这个历史的这种，锈迹斑斑，然后同时也比较这个能看出来以后它的字体，还有包括它的当时的一个风格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嗯， 因为明代的时候这边不叫顺天府学了嘛，然后它正常来讲呢，就是我们在整个府学胡同的65号，我还特意拍了一照片，然后我也对着手机在看到底是哪一块嘛，就是几乎我们看到了里边的这种四合院式的这种建筑门比较有特点的， 嗯， 大部分来讲都是有规格的。这里边我提醒大家注意当中啊，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也给提醒了大家一个小小的趣闻，就是你会放到东四胡同里边以后，因为有的是复建的是吧，然后它的门口的这个门墩儿， 嗯， 都是我们称之为有的是有问题的， 嗯， 不能指证它是有错误。比如说有的时候有可能这家原来历史当中里边以后根据我们的古文物当中我们看出来它可能是文官， 嗯， 但是呢相对来讲里边它的门墩的格局呀、装饰啊，然后可能随着后人的这种不能讲没文化吧，它可能就是张冠李戴了， 嗯， 有可能就错了。然后我这次去的话呢，特意的在府学胡同当中看了所有胡同的门墩都和原来的历史上对标上是对等的， 哦， 没有一个错误的， 说明没改过，是不是人家 没改过？对，没改过， 或者改的人人家也比较懂。 对，改的比较懂，没错，因为这是个有文化的街道啊， 嗯， 你做完了以后呢，这不是富商啊，因为漂亮， 嗯， 体感比较强，我就换一个随便安一个上去。 对， 那这里边我觉得还是受到了这个要求。再有一个来讲，北京市文物局在胡同里边办公， 嗯， 你家门口装一个假的或者是完全张冠李戴的，那人家文物局的领导从家门口过也得给告你，你这错了，丢人丢到家了。 而且你不懂，你问一问，平时咱问，你说问谁也不知道，这守着人家的领导进去咨询一下，人家我们要装修了啊，您看我们门口那弄个什么比较合适，人家自然就告诉你了，是不是？ 对，是的，是的。所以在这块来讲里边，我觉得，看我们的那个胡同的门墩当中里边也是带着一种修行吧，或者一种味道去探究的情况也比较有特点，一种学习。对，在明末的时候，为什么说这个胡同还有特点呢？这里有一个小故事，一个小传说吧，也是我考证了一下，还是得到了很多这个老师们的一个确认的。原来这里边叫这个元末的时候，这个胡同里边有一个报恩寺。这个传说呀，就是在最早的时候有一个僧人，他建的这个寺庙，但建完这个寺庙里边以后呢，还没有启用的时候，这朱元璋不带着兵从南京杀到北京来了吗？他来了以后呢，这个僧人就害怕呀，朱元璋他来了以后万一把这个庙给砸了，是吧，然后也不太好，毕竟是个新皇帝，你当时供奉的这种信仰的东西和他如果有一点不符的情况下，那肯定要拆。他呢就是灵机一动，所以呢就知道了这个朱元璋本身来讲他是这个崇尚孔子的，所以他就请了一尊孔子像放到这个门口了。这个朱元璋来了以后，一觉得哟，一看这个是有文化的， 有孔圣人在， 对，有孔圣人像，所以在这儿，这招特灵。自然而然以后的朱元璋就没有对这个庙宇下手，然后呢小庙得以保全。但是呢这个僧人呢这回他该犯难了，您说您是借的孔圣人的像来保全你的庙门的情况下，那你不能这个庙门保住了以后呢，你把这孔夫子还给请回去，不现实吧？ 对， 所以呢，自然而然以后得，那就说顺带说办一所学校吧。当然，这个呢有杜撰的成分在里头，但是也能感受出来古人的智慧。为了保全或者是保障自己，辛苦创建的这么一个基业的情况下里边以后呢，同时也能看到了当时的明君他们还是崇尚这种儒理学说的， 对， 是吧，儒家学说的，自然而然以后都知道。那这为这个我们提到这儿以后，为什么也反复来讲到现在我们的境外的一些局势比较紧张，我们能看到非常漂亮的一尊大佛，因为阿富汗地区当中的这种战争把那个古文物都给销毁了， 对，大家非常痛心。 非常痛心。在这个期间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资料，我看到了这个旅行的两个嘉宾也上过咱们的节目，对吧？ 嗯， 对。然后呢，他们对于这块还确实有一些自己的这种 也传播的这种意义在里头。哎，我当时也在想，我说你看，那如果是我们真正的，这个清政府在清退的时候，我们北京城如果当时没有梁成梁先生的情况下， 嗯， 那有可能我们很多古建筑都全部损毁了。 嗯，对。 所以呢， 不光咱们，连京都的古建筑可能都没了，是不是？ 对， 因为梁思成先生专门画了地图，然后专门给当时不是美军要轰炸日本吗？轰炸之前专门把这些地方全部都标了出来，不光标了咱们国家的这些古建筑，连京都的古建筑都标出来了。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文物包括这些历史上的东西，它不光是一个国家的东西，有时候是全人类的东西。所以您说那个什么大佛或者什么文物被毁了，全人类都很痛心。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提醒我们的在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们对于我们已经是现有经过现在的这种能力或精力或者是这种财力的情况下保存下来的文物的情况下，我们要给予保护。然后呢，同时我们了解到，然后呢，在这个历史古都风貌当中里边以后，确实还有这么一个你真正能看到的。如果是我们的文物没有了，就像还是刚才那尊大佛一样的，甭管基于什么信仰的情况下，你通过图片资料、影像资料来让孩子们、来让下一代来感受的情况下，这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我觉得甭管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这个城市得以保全，然后同时我们有一些文物啊、建筑啊能在我们的这种胡同里边呀或者是住家里边以后还得以留存的情况下，哎，对我们来讲，我们这个里边确实是能感受的比较多一些。我老觉得这个胡同本身来讲，它就是我认为这个胡同里边以后确实是比较有渊源的。但是呢故事特别多，环境也特别好。当然我觉得随着政府的规划之后，胡同里边的停车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真正像京都一样，那我觉得我们的北京将来会越来越好。那城市规划当中里边以后真正的把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解决了以后，谁也不愿意在这种羊肠小道里边鱼贯而行，你根本都过不去，练练高再高能的车技的情况下也是心惊胆战的。那如果是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再次在漫步在这个胡同当中，那我们感受出来的那绝对是另一番天地。而且我们会更爱我们的这个胡同。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当中也重点的是把这个府学这一块从东到西，从西到东给大家介绍了介绍。然后呢自然而然里边以后，我个人的感受还是有时间带着娃然后静下心来，一个胡同里边以后哪怕我们放一个小时，不会的话呢随时我们可以查阅一下相关的资料，然后同时给孩子们传递出来以后，百年前几百年前的胡同就屹立在这里了。那它里边以后有伟人的气息，然后同时有文化的底蕴，那我们今天再和伟人来做过招，或者是来做这种交流和交互的情况下，真正的感受到了我们这个北京城的魅力所在。 好啊，我们小龙老师今天讲的非常好，连这个民生问题都已经探讨到了。我们今天的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也感谢您给大家介绍府学胡同啊，也是希望大家听了我们的节目不白听，大家到那儿去走一走看一看，真正把我们讲到的这些地方实地的去转一转，可能印象会更加深刻哈。好，我们感谢小龙老师，有机会再请您给大家讲胡同哈。小龙老师再见。 谢谢孙涛，谢谢在线的朋友们。好，再见， 再见， 再见。 好，我们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就是这些了，也感谢您的收听，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记得今晚我们回忆往事，梦想未来，感动了不完。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涯两端，只要事情已够长，缘就不断，常常联络不准懒散。心也要作伴，也要自然，就像现在真诚简单，有时你有人商量，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